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君子之道。其共同特点是能够较好的处理公务，理清国家大事。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这个代表人物很多，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等等等，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属于建设者。第二种叫乱世之臣，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而是乱臣。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谋权手段，精通厚黑学。与第一种人不同，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经历过很多风波，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人的能量极大，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断送掉。这样的代表人物是安禄山。那么这种人并不多见，他们属于破坏者。第三种叫救世之臣，这可是稀有品种。这个遗传率啊和现世率比熊猫还低，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那么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既学孔孟之道，又习权谋诡计。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这代表人物有张居正。那么这种人很少见，他们属于维护者。而这位道演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僧人。在出家以前，他也曾饱读诗书，历经坎坷，满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他的真正名字叫姚广孝。姚广孝是常州人，就是今天江苏吴县。出生于至元十五年，他呀只比朱元璋小七岁。出生于乱世的他呢，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14岁就出家为僧，取名道演，交际广泛呢。那么当时的名士如杨基、宋濂等人和他的关系都不错，但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但让人惊奇的是啊，他也不学佛经。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虽身为和尚，却拜道士为师。这个宗教信仰居然也搞国际主义，哎，确实奇闻呐。他的那位道士师傅啊，是个不简单的人呐。他的名字呢叫席英真，此人也是个奇人，身为道士，不去炼丹修道，却专修阴阳术数之学。道演呢跟随着他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悠久，这个内容呢也非常杂，包括算卦、天文、权谋机断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旁门左道，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实际上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话说回来，学习这门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正经人呢也不学这些，因为科举也不考阴阳学。但身怀此学之人，往往有吞噬天地之志，改朝换代之谋。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搞不成阴谋还可以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一个不炼丹的道士，一个不念经的和尚，一支旁门左道之学，这个道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 成长为一个阴谋家。他读过很多书，见过大世面，了解人性的丑恶，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虽解交名士，胸怀兵甲，却无报国之本，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而且他学的那些似乎在和平时期呀、也派不上用场，有才学却不能用，也无处用，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演都处于郁闷的状态， 可能这辈子啊都没有出头之日了。他开始消极起来， 虽然在家里烦闷，那就出去玩吧，既然是和尚就来个旅游，地点最好还是寺庙，这全国各地的寺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时，碰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给精于算卦的道演算了一命，准确地预言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这个人的名字叫袁固。与业余算卦者道演不同，他的职业就是相士，相士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比那天气预报还要准，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群人的神秘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曹操的那句乱世奸雄的评语。袁固并不认识道演，但当他看到道演时却大吃一惊，便如同今日街上算命的人一样追上道演，硬要给他算一卦。这一卦呀，收没收钱咱不知道，但算完了便给他一个评语：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长了一对三角眼，就像生病的老虎，你这样的人天性好杀戮，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如果今天街上算命的人呢、给你这样一个评语，估计你不但不会给他钱，还会教训他一顿。但是这个道演的反应却不大相同，他十分高兴，三角眼好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演如此愉悦。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此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这里还要说一下这个刘秉忠，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道演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刘秉忠啊也是个僧人，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演来看，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经常聚集了不法分子。那么刘秉忠是元朝人，在忽必烈还是亲王的时候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收归属下成为重要谋士，为忽必烈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以这样的人为偶像，道演想干些什么也是不难猜的。道演并不是个清心寡欲的人，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下令懂得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那么道演抓住了这次招考公务员的机会，也去考了一把，考得如何不清楚，但反正是没有给他官做，这让道演非常失望，他又要继续等待。终于啊，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这次机会，跟随燕王去了北平，在庆寿寺做了主持。如果他真的只做主持的话，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他主要的活动这个地域并不是寺庙，而是王府，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同一个命题劝说着朱棣造反。从后来的史实看，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也不喜爱钱财，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放在嘴边，唯恐天下不乱，是很奇怪的。他到底图个什么呢？很明显，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为何他会如此热衷？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驱动他的两个字是报复。道衍是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在被朱棣带回北平那年，他已经50岁了，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却也磨练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该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集会的时代就是时机。黄子澄和齐泰准备动手了，但他们在目标的确定上引起了争论。齐泰认为先拿燕王开刀为好，而黄子澄却认为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除掉燕王的羽翼，然后才对燕王动手。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两个计划，似乎呢都有道理。后人评价时往往认为齐泰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我看来呀，这样的论断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黄子澄的计划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先挑弱者下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这是一盘决定天下命运的棋局，对弈的双方呢是朱允炆和朱棣。现在身为皇帝的朱允炆先下了手，他在棋盘上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招。周王朱肃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那么在朱允炆看来他将是朱棣的有力助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成了最早被清除的人。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多次的李文忠之子李景如。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打仗不在行，抓人还是有一套的。他突调大军奔袭河南周王府，把周王的老婆孩子加上他本人是一股脑的压到了京城。朱允炆对他的这位叔叔并不客气，把他从国家一级干部直接贬为老百姓，并迁至云南。当时的云南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算是半原始状态的荒芜之地，这个周王就被放到这个地方去当人猿泰山了。此时这个建文帝才登基一个月，但他显然没有到新单位上班的羞涩和谦虚，开始收拾起他这些叔叔们。那么周王是第一个，但你记住绝不是最后一个，而且周王很快就会发现，与后来者的遭遇相比，去云南旅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同年的12月，有人告发代王贪虐残暴，这个建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毅然履行了皇叔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原则，把他这个叔叔迁至蜀地看管起来了。第二年的5月，这个建文帝又一次大义灭亲呢，以不法事罪名将民王朱骈逮捕了，并贬成老百姓。说到底这个不法事是个什么事儿也没说清楚，和那句著名的莫须有有一拼。 这样看来，在历史上要整人实在不需要找太多的理由。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呢，这个建文帝又以破坏金融罪私印钞票对襄王朱勃下手了。其实那个时代的钞票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可言，乱印最多的就是建文帝本人。那么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随后朝廷就派使臣至襄王封地去抓人，他们以为啊这次会像以往一样顺利，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襄王朱勃无愧是朱元璋的子孙，非常有骨气。那么他在得知有人要来抓他的消息后，笑着对自己的手下人说：我亲眼看到很多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都不愿受辱，自杀而死。我是高皇帝的儿子，怎么能够为了求一条活路而被御史回辱？他没有开门迎接使臣，而是把老婆孩子都召集起来，紧闭宫门，自焚而死。这样的惨剧啊，并没有停止建文的行动步伐。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连续抓获了齐王朱福和代王朱贵，此二人皆被废为庶人，真是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傻瓜也知道建文帝想干什么。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些藩王们毫不反抗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他们没有燕王那样的反抗资本，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反抗的理由。在那个时代，皇帝啊是最高的统治者，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属下，别说你是皇帝的叔叔，就算你是他爷爷，只要他是皇帝你就得听他的。说句难听点的话，削藩问罪还是客气的，算是给足了你面子。如果藩王不服气，明着来的话，自然也有大刀大棍伺候。至此啊，这个建文帝已经违反了他自己向朱元璋做出的承诺，什么以德服人都被扔到了九霄云外。他就像一个刚上擂台的拳击手，疾风暴雨般抡出一轮王八拳，看似痛快凌厉，效果却有限。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啊，也是一场拳赛。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你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

唐大明宫位于隋朝皇宫大兴宫之东北，始建于唐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唐太宗建造初衷是为给太上皇李渊居住，以尽孝道。但大明宫未建成，李渊就离开了人世，大明宫的修建于是停止。公元662年，唐高宗扩建，次年迁入大明宫执政，大明宫成为了大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在今天的西安火车站周边分布了很多大明宫的遗址，在它的东北方向不远处就是当年大明宫中的皇帝办公室宣政殿。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火车站是西安最拥挤的地方，特别是在旅游的黄金季节，这里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很多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对于西安的印象大多是关于兵马俑、古老的城墙和帝王将相的古墓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在他们匆忙的步履踏过的地方，就隐藏着一个历史的秘密。他们的足迹也许恰巧投印在1000多年前武则天的足迹之上。西安火车站东北方向不远处就是当年大明宫中的皇帝办公室宣政殿，也就是平常皇帝要听百官奏折、决策重大事情、颁布重要规定的地方。公元664年，唐高宗端坐在宣政殿与文武百官商议国家大事，武则天就在高宗身后的珠帘内。这种帝后同朝听政的独特局面维持了19年。当高宗撒手人寰后，武则天先后废了继位的两个儿皇帝，最终自己戴上皇帝的冠冕，在宣政殿中央的雕龙宝座上君临天下了。武则天的雄才伟略不输于任何男人，在他的治理下，大唐帝国走向了鼎盛期。那是一个让中国人至今仍感到自豪的年代，当时的中国疆域广阔，国库充实，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人口达100万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各国使节、商贾、学者、游人云集长安。事实上，当时的大明宫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场面。今天的西安有访唐入城仪式的表演，据说唐代就是用这种圣歌般的声鼓音律和气宇轩昂的仪仗队伍打开城门，欢迎各国来宾。1999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西安时也曾受到这样的礼遇，而唐代举办这种活动的地点就是在大明宫的丹凤门。那么丹凤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门呢？按照中国封建的等级制度，门道是有严格规定的。皇宫的门道应该是5个，北京的天安门就是5个门道。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考古发掘只发现了3个门道，这是怎么回事呢？一直萦绕心头的疑问是一批考古工作者在40年后又重新对丹凤门进行挖掘。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附近垃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当时红烧土的面，随后就找到了隔墙，这样就发现了第4个门道，于是确定了这个遗址是5个门道。测量后发现遗址东西长75米，南北33米，是规模非常大的一个门址，在隋唐考古中似乎再也没有比它大的门址了。公元721年，丹凤楼上大摆宴席， 来自北部草原的突厥首领受到盛唐时期另一位伟大皇帝唐玄宗的盛情款待。唐玄宗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子，他登基后结束了皇宫中的权力斗争，并承袭了武则天的治国方略，使大唐继续着繁荣、开放、自由的盛世之风。唐玄宗是个浪漫多情的人，他很喜欢自己当藩王时的府邸，就把它改成兴庆宫，并在兴庆宫与大明宫之间修了一道嘉城，遇到重大典礼，他通过嘉城去大明宫，一般活动就在兴庆宫。但是后人说起唐玄宗的故事，总还是不由自主地联系到大明宫，因为大明宫内的生活奢华浪漫，巧夺天工的建筑群美如仙境，而大明宫最美最浪漫的地方是在这个宫殿群的北面，如今这里是一片开阔的低洼地。设计者利用自然条件为皇家提供了当时最奢华的享受，一大片洼地就是当年大明宫中最美丽的景区太液池。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以太液池为中心，是皇后和皇帝的生活区，所以在北部有一些便殿和他们的寝殿，而且太液池是他的嫔妃们可以游玩的地方。太液池是很漂亮，是水面很大的一个池子，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北京的北海。北海现在是北京城内一个风景秀丽的公园，这里的水域宽阔，碧波荡漾，在明清时期这里是皇家园林，那时的名字也叫太液池。研究员杨红勋介绍说，这种园林设计的形式是和自然相联系的，是中国特有的，它都有个景象主题，主题就是采取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池三山，这是典型做法。在我国的私家园中也会有这样的主题，被称作三池院。虽然水池很小，不过摆三块石头就可以代表三山。太液池的形式也是一样的。经考古专家的探查，太液池分东西部分，西池为主池，太液池西池的面积相当于三个北海的水域。考古队很快就在这里找到了蓬莱岛的遗迹。那么三山中的另外两座会在哪里呢？2003年，考古队又在太液池遗址发现了一处半岛遗迹，遗憾的是第三座岛至今还没有找到。不过就目前的发现，已经填补了很多文字历史所没有记录的空白。考古队根据零星的考古学证据，为我们细致描绘了当年的情景。北京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千姿百态，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绝唱。而在大明宫太液池边，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透雕的栏杆，还发现了站在莲花座上的石墩狮残件。唐代站在莲花座上的墩狮和透雕的栏杆是配套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皇家建筑的这种风格。在池子的南岸，考古队员发现有很长的烘土台基，还发掘出大量的砖瓦，但似乎并不像是宫殿或者亭台建筑，那又会是什么呢？专家确认，这里曾经建有环湖长廊。史书上记载， 太液池周围的长廊有400多间廊庑，规模浩大宏伟，与清代北京颐和园的长廊相比，大明宫太液池的长廊早建了1000年，可谓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那么太液池的长廊和颐和园的长廊会有什么不同呢？的确，这两处长廊有很多不同。太液池的长廊一面是墙，一面是廊，所以它的一面是封闭的，不像颐和园的长廊两面都是通透的。在唐代，这样半封闭的长廊叫单廊。从这些历史遗迹中，我们可以想象一泓碧水清波荡漾，池中蓬莱仙山，绿树葱葱，水面荷花飘香，芦苇轻拂，岸边亭台水榭，雕梁画栋，透雕白玉栏杆，形态各异的石狮子蹲坐在精美的莲花座上，说不尽的繁华似锦，道不完的美景如画。而在有关大明宫的图集上，大部分只标了池水，而没有标明饮水的渠道。有一两幅古图中标出太液池的水引自南边的龙首渠，但考古工作者在大明宫遗址所在地龙首原南北进行大面积探查，并没有发现水渠的痕迹。太液池的水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考古工作者在太液池的西边、东边和北边都发现了用砖砌的水渠，经过勘测和探查，证实太液池的水源来自距西安30公里的终南山。如今的水源已经不复存在了，太液池也已经成为一片平地。考古发现史籍记载的三清殿就在太液池的北面。1000多年前，这里香火缭绕，诵经声不断，道士们的身影穿梭往来其间。实际上，在大明宫的建筑中有不少属于宗教建筑。这个朝代有着相当开放的文化政策和包容的气度，各种宗教都可以在这里传播，不仅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袄教、拜火教等，世界上的各大宗教几乎都出现在大唐的国土上。在大明宫中不仅有多处佛教寺院，而且还曾经供奉过一件佛家的圣物，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从西安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佛指舍利。文献记载了当时迎送佛指舍利的盛况，地宫中的一些绚丽的金银宝物曾经在大明宫中陈设，为了表示虔诚，皇帝们把他们随同佛指舍利埋葬在地宫中。不过在皇宫的宗教建筑中，还是属道教的三清殿规模最大，这和唐玄宗有一定的关系。考古发现三清殿建筑的板柱夯土台就高出地面15米，面积有4000平方米，这里出土了大量三彩琉璃瓦。如此斑斓明丽的琉璃瓦出土在大明宫中是唯一的一处，另外还出土了各种鎏金建筑装饰物。从这些遗留物分析，当时的三清殿一定是金碧辉煌、光彩耀眼的宫殿。当年玄宗曾多次拜祭三清殿，不断为道教的玄元皇帝增加尊号、戴桂冠，使道教始祖老子的地位扶摇直上，无与伦比。在盛极而衰的晚唐，大明宫的主人们似乎都失去了理智，石丹的石丹，迎佛指的迎佛指，更有一些皇帝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你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明宫中的一块平地曾经是一个球场，残存的建筑遗迹表明这里还有过一个宫殿。文献记载这里叫青丝殿，是晚唐时修建的宫殿，名字虽然叫得很雅致，但当时这里却总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唐代盛行马球，连皇帝都亲自上场参与。唐三彩中就有很多打马球的人物形象。考古工作者发现，青丝殿前的这个马球场地面非常坚硬，1000多年的时光都没有让它损毁。据文献记载，当时修建马球场除了砸夯，还要在地面浇油，而这种油很可能就是当时民间的食用油。浇满油的球场，即使下雨个把月，地面也依然干爽平整。史书记载说，青丝殿的装潢十分奇特，屋里悬挂了3000多面铜镜。的确，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17块铜镜的残片，因为记载上是说有3000面铜镜，很有可能在唐代大明宫毁坏以后，这些铜镜都被人取走了。虽然现在只发掘到17块残片，但这17块残片都不是一面镜子上的，这也足以说明当时的数量。在晚唐的皇宫，宦官的权力十分了得，不仅大臣们奈何不得他们，就连皇帝的命运也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在法门寺出土的一件金器上刻着五哥的字样，五哥是唐僖宗的小名，这位皇帝就是被宦官扶持上皇位的。他继位后把一切国家大事全部交给宦官，自己沉迷于享乐。这时的唐王朝已经陷入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在唐僖宗继位的当年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逐步壮大，进逼长安。公元881年，唐僖宗仓皇逃奔四川，几天后起义军首领黄巢在大明宫称帝。虽然在4年后起义军被赶走，唐僖宗又回到了大明宫，但这时候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各地藩镇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势力猛增，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多次的兵火战乱使得长安城遭受空前的灾难，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居都被烧掉了6/10，直到今天在大明宫的遗址上还可以看到火烧的痕迹。唐僖宗病死后，他的一个儿子被宦官扶上皇位，是为唐昭宗。他是大明宫里最后的一位皇帝。公元904年，势力强大的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和皇室东迁洛阳，拆毁长安皇家宫殿，拆下的建筑木材被推拉到渭河浮水而下。3年后，唐朝最后一个皇帝被朱温废除，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就这样毁灭了。这时的长安城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平和与安乐，大明宫也失去了皇帝后妃们快乐的身影。一座太阳之宫就这样被人间的灾难残忍地吞噬，但它曾经的辉煌并没有化为灰烬。当现代考古学家一点点的深入和挖掘历史的遗迹，大明宫终于在被掩埋了1000年之后重新绽放出异彩了。断垣残壁和零星的文物依稀为我们描绘了曾经的繁华盛景， 逝去的舞榭歌台带着梦境一般的恩怨情仇又一次回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得以重温那个远去的时代，那消逝了的宫阙和它的绝代风姿。 前世风雨，后世尘烟，亭台宫阙都成残垣，繁华落尽，往后缠绵。 下满城尽飞花，分尽半生思念随他。这一笔落下，风吹花入谁家，云开满纸流年，问花花不答。这一笔落下，秋冬住春夏，雨花清泪画不出竹马。这一笔落下，白衣人已白发，歌声唐风烟流散在天涯。回廊天凄凉，今年数几行，十年长太长。血气成红墙，染头见文章，是笔长安写断肠。一落下，满城空无花，燃尽平生望念涅槃。这一笔落下，风吹雨进谁家，情开万里河山，问与不答。